数到三，永远爱你一个。四，不会犯错，五，不会啰嗦，每天为你打 call， 哭个也不错。轻轻贴近你的耳朵，擦亮黑油，情话永远不嫌太多，对你说。打开你的爱情手册，就在此刻，为你唱的专属情歌，要记得。哒哒哒。 界里，混乱的梦想全都变成 这一片海，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。 These days, all I

到处瞎逛，哪里都是我梦想。 人群一眼就能看到你，紫色照明灯完美转动，方向指向你，加速心跳，假装无心，其实很在意。别急发危险的美丽，世界的红酒杯，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我散发的香味。在寻找，我在寻找的理由，让我今晚来 play。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实现。爱就像威士忌，明天耐人寻味。Ooh ooh baby， 压不住好感向你靠近。You don't make crazy，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。你的眼在唇边和双肩，留下我的印记。这气氛真的美美，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。 听着 baby， oh I can make it， 让你亲吻坠入我的爱河。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， I gotta stop ba ba da ba， 非得无法再冷却。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，我一剑喝掉，你说你就是我的解药，我放你走掉。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，等待慢到爆，爱迪生发明灯泡，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。好感向你靠近。 Baby you don't make crazy，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。 你的眼在唇边和双肩，留下我的印签。你的笑我点头，我再走向前，请不要把我拒绝。就在黑夜空间里，你散发迷人气息，就在这座城市里，让我迷失又可以指引。你好像不太在意， no， 我却不得不想你，而你我忽远忽近。

他不懂你说的傻话，还怪人没幽默感。辛苦的是要陪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 My sunny day 要来在阳光里，和你看着远方聊聊愿望。 唇で遊ぶ、それでも